你有听过末日时钟吗？请看看这个插图。如果你有读过我们这个月的杂志的话，在第三页，它就大列的告诉你什么是末日时钟。其实末日时钟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时钟，而是一个虚构的钟面，时钟的画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末日时钟呢？那简单来说，它是由一些科学家用来说明究竟人类的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一旦这个时钟来到了5月12点，那就是人类的世界末日。那谁可以去调这个时间的进度，以及它是否会走多长的多快呢？并不是一般人可以这么做的。因为调整这个末日时钟是由一群科学家学者，包括15位诺贝尔得奖者来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不可以随意的去定夺要调多快。就像刚才说，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若你回顾在今年2017年1月26日那科学界呢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因为根据原子科学家，他们把这个末日时钟调快了30秒，也就是说距离5月12点，也就是世界末日已经更近了。那你可以看看这个第二张的图片，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没错，钟面上的时间现在是5月11点57分30秒，离我们所谓的5月12点还剩下2分钟30秒。是的，看来人类的世界面临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越来越临近了。你本身相信世界末日吗？如果你是一名耶和华见证的话，你应该相信。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向我们提出了可靠的证据，显示我们正在进入人类的世界的末期里。那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岂不是吗？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地看待这件事。的确，从世界的新闻中我们留意到人类的处境正在处于一种非常危机的时刻。因为除了面对所谓的核子战争的威胁之外，还有其他种种严重的难题也接踵而来。比方说，包括粮食的短缺、人口的激增，还有环境的污染以及能源的危机等。那问题是，你可以信赖谁去解决人类的这种种种的难题，使到人类能够摆脱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恶意呢？你会信赖人还是上帝？坦白来说，从古至今，很多严重的问题都是由人类自己本身亲手所造成的。所以目前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位能够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危机。但耶和华上帝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请看看诗篇的24篇第1和第2节的经文。诗篇24篇第1和第2节经文说，大地和大地的一切，环宇和环宇的居民都属于耶和华，他把大地奠定在海洋上，固定在河流上。那这两节经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实，耶和华是人类的造物主，他创造了万物、宇宙、地球和人类。因此我们说，他最清楚人类的需要，同时也对地球的循环系统和资源了如指掌。那既然如此，我们岂不是应该全心全意的仰赖上帝的帮助吗？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然在这里我们想清楚了，让人明白 在圣经中，世界末日这一词所指的，记得不是，并不是指向地球的毁灭。因为地球一被毁灭的话，整个地球生长在地球上的生物、人类都会完全的被消灭。而圣经所谈到世界末日，其实所指的是今天这个邪恶制度的毁灭。而这场毁灭呢，会来自耶和华上帝本身，因为他会把那些破坏地球的恶人一举消灭。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所谈到的世界末日会有一些生还者存在。因此耶和华上帝就通过他的话语圣经，告诉那些想要度过这场毁灭的人，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劝告。而这个劝告记录在彼得前书的四章第七节，那么一起读读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跟我们的得救有关，所以让我们能够谨记在心。彼得前书的四章第七节，四章第七节说，可是万物的终结近了，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第一件事要做的，要思想健全，第二保持警惕，第三随时祷告。那最初彼得所写的这句话适用于古代的情况。那么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万物的终结近了，当时所指的就是他所处于的犹太制度，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制度正面临所谓的末日。大约大概30年前呢，耶稣本身就预告到这件事的发生。而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在公元的62至64年期间，也就是说离犹太制度被毁灭的时期在公元70年已经很近了。那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第一件事，当时的基督徒如果要逃生的话，他们必须要思想健全。那思想健全意味到什么呢？那这里彼得所用的字眼呢，含有头脑清醒的意思。但这不是说当时的基督徒不用睡觉20小时守住看看怎么样逃生，反而这里所指的是属灵的清醒，它是跟崇拜上帝有关的。如果一个人思想健全的话，他就会按照上帝的旨意明智行事，他会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就像刚才的诗歌所唱出一般，他会看出在生活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次要的，所以他会分得很清楚应该先追求什么。那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耶稣的跟从者，他们也没有听从彼得的劝告保持思想健全明智行事呢？答案是有的。因为根据一位历史家叫做尤西比斯·庞菲勒斯，他这么报道说，耶路撒冷的整个教会，但他所指的就是当时的基督教，却由于城中虔诚的人在战事爆发之前接获上帝的启示而离开该城。他们在约旦河之东一个称为比拉的市镇呢定居下来，使他们得到逃生。当这个犹太制度被毁灭的时候，那其他的人又如何呢？请先看看这第三的插图。是的，后来当罗马大军在提洛将军的率领下重返耶路撒冷时，就将犹太制度完全的摧毁。那根据报道呢，只是单单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就有超过100多万的人丧生，多么可惜，对吗？是的，这些人因为没有像彼得所说的保持思想健全明智行事，就他们丧失了他们那宝贵的性命。那么再回顾刚才彼得所说的话，那到底彼得所说的既然万物的终结近了是指向当时的犹太制度，那跟我们今天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们可以继续看他怎么样谈及我们今日的时代。根据彼得前书的4章第13节， 四章的十三节，他说都要欢欢喜喜，因为你们既然同受基督的苦楚。因为他说这句话，他说到他荣耀显露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欢喜快乐。这除了谈及到当时的犹太制度的毁灭之后呢，彼得借踵而来所谈到的就是耶稣荣耀显露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临。事实表明，耶稣在1914年已经来到，执掌完全在天上。在这一位当经历了这个腐败的邪恶制度不久，就会面临末日。因此顺理成章的，我们会说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的劝告主要呢是适用于我们今日的日子。当然要保持思想健全谈何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分享一个来自东南亚一位先驱姊妹的经验，告诉你要保持思想健全的确有时候会面对一些考验的。那这位年轻的姐妹，她忠诚的在心里呢，在认识真理之后，她把王国的事物作为首位，所以她开始立下目标，要参与前十的服务，也就是说加入先驱的行列。那她所处于的国家中呢，她所处于的国家中大部分的工作呢都要求这些工人他们必须一天工作7天到8天前十的工作，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会因此打消做先驱的念头吗？并没有，他真的很想做先驱。所以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找了一份部分工作的时间，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因为他那不信主的父亲期望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呢能够为家人赚多多的钱。那么因此呢，这也就激怒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警告说，恐吓他要把他的东西呢都抛到这个街上去，因为他没有为他赚多多的钱。那当时呢，他也有一位弟弟在读大学，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很喜欢赌博的人，结果呢债台高筑，由于负债累累呢，结果家里就没有钱供他的弟弟继续的求这个大学。所以当时他的弟弟就跟他的姐姐提出一个条件，他说如果姐姐帮助他完毕他的学业的话，他之后呢会找到工作，然后会照顾家人的生活。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对吗？身为姐姐的你是帮他几年，毕业之后他出来工作的时候能够帮忙照顾家庭，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的先驱的工作。所以对弟弟的爱和对先驱的爱，对这位年轻的姐妹来说是一个要做出的决定。当时呢的确对她来说是心中的交战，很矛盾，要放弃先驱工作还是要继续从事先驱的行列。那祷告之后，仔细考虑过事情的利和弊之后呢，那么这位姐妹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决定继续做先驱，同时呢找另一份工作。那上帝有祝福她的努力吗？的确是有的，因为她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差事。为什么我们说是理想的差事呢？因为这份差事的收入呢，一方面能够让她在经济上帮助家人和弟弟，同时也能够让她继续的从事她所喜爱的先驱的工作。所以从这位姐妹的经历中你学到什么呢？是的，我们看出她有保持思想健全，她懂得分清轻重，在生活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她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为了装备我们能够度过将临的末日，生活在新世界里，我们要效法这位先驱姐妹一样，学习忠心的顺服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说忠心的顺服耶和华上帝的至高统之前很重要呢？首先刚才我们的诗篇的经文说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此外，如果我们忠心的顺服上帝的话，那我们就会天天的服从上帝的吩咐，注意到我们不会去做他所谴责的恶事，包括比方说奸淫、撒谎、滥用血等等。刚相反，我们会天天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包括我们会跟基督同工交往，参加聚会和传道。现在学会忠心服从上帝呢，这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新世界中也有很可能能够继续的服从上帝。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服从上帝是以勉强表面上的服从，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话，很可能我们在新世界中会忤逆上帝。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就让我们回顾在古代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你还记得以色列人曾一度在埃及做奴隶吗？长达好多年的时间。所以耶和华上帝为了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就降下了十场的灾殃。而在最后一场的灾殃，也就是最关键性的灾殃，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服从上帝吗？大部分人都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逃过第十场灾殃，最后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了埃及。但现在问题是，他们的服从是忠心的吗？那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一二节，就能够找到答案。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第一和第二节，十六章的一节说：后来他们离开了以琳，以色列全会众从埃及地出来以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之间的逊旷野。留意第二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里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是的，起初他们很听话，当上帝通过他代表摩西叫他们做什么事，他们都做。一直离开了这个埃及渡过红海之后呢，这里说第二个月而已，他们就开始反叛上帝，他们就开始埋怨上帝。所以这显示出他们最初的服从只是表面上的服从，而不是忠心的服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忠心的服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做的不是给人看，而是要给上帝看。是的，要度过将临的末日，除了我们要培养忠心的服从之外呢，我们也受到鼓励要努力培养圣灵的果实。这也是另一件我们必须要立下目标要达到的属灵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复活并不能够让一个人改变他的性格。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有生之日他是一个很高傲的人，他也许有机会复活在乐园中，他并不会因为复活的缘故从高傲转变为突然间很谦卑，他还是会维持他以往的旧品格。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现今我们要自己问问自己，我本身是怎么样的为人，我有培养这些基督的美好特质，装备自己去适应未来的新世界的生活吗？我在待人处事方面仁慈体贴吗？对世界的娱乐消遣我有自制的能力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自我检讨的问题。如果你想生活在新世界中，现在就要努力培养这些品格，装备你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那现在请再次的回顾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情况。当这些基督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看到罗马大军要来围攻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围住的时候，你还记得刚才彼得怎么说吗？请再看看你的圣经，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那当时彼得说他们要思想践行之后，接下来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说要保持警惕。 没错，这一位刀，当他们看到这些罗马人来围困他们时，就好像耶稣所依靠的一样时，他们就要留意逃生的机会，因为他们记得他们的主耶稣说过，这些罗马大军围困之后会突然撤退，而这就是他们逃生的机会，所以他们要保持警惕，随时关注他们的生活，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要怎么样逃生。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他们的物质的东西，所以这帮助我们看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并不会让日常生活让他们的属灵的眼被蒙蔽了，刚相反，他们会随时留意观察事态的发展，要找出逃生的机会。那今天又如何呢？是的，我们也必须要避免效法一般世人过着所谓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只专注于今生的事物。那今天有很多人提倡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他们追求怎么样的目标呢？高等教育，赚更多的金钱，享受物质上的所带来的繁荣，或者是呢，沉迷各种的科技的产品等等。那这些东西如果用的不当的话呢，它就会让我们忘记了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世界的末期，也就是最后的日子。所以老实说，你个人本身在这些方面有没有面对难题呢？刚才的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劝勉我们要保持思想健全和警惕之后呢，他还说了最后一句话，要随时祷告。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呢？因为祷告能够拉近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的话，你就会期望做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你就会行事明智。因此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经常向上帝祷告吗？因为基督徒随流失去的其中一个病症，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他们没有经常向上帝祷告，让这个世界慢慢的把他们拉去。所以这里说，我们如果有经常向上帝祷告的话，甚至在一些最私人的事上也向他倾心吐意，寻求他的帮助，那么上帝的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只是保持明智行事，同时也能够懂得怎么样辨明是非善恶，知道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去遵循上帝的旨意。不错，末日已经很临近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刻。2017年将会过去，明年就是2018年，我们越接近上帝大日子的来临。所以2000年前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所提出的劝告，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忠告，在今天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忠告。最后让我们读出彼得后书的三章11-13节的经文，我们应该怎么行事为人呢？彼得后书的三章11-13节，11节说，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你们该做怎么样的人呢？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谨记日子迫近，在那日天会着火而销毁，严肃也因极热而融化，当时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真理住在其中。你留意彼得在第十一节说，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之后，他说你们该做怎么样的人呢？那在这里他并没有用问号，他用的是感叹号。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定接下来如果我们表现圣洁的品行和有敬虔的行为的话，肯定我们就能够度过将临的末日，要得到上帝的保护。没错，要保持圣洁的品行，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思想、属灵、道德上保持洁净，然后要有敬虔的行为，意味到什么呢？不是说口头上说我 爱耶和华，我侍奉上帝，我已经献身受尽给他，还不够。因为这里说敬虔的行为，是的，你的行动有证明你真的热心侍奉耶和华，忠贞的爱戴他吗？其中一个方法我们能够表现我们热心侍奉上帝的，就是热心参与他所委托给我们的工作。他现在的旨意就是要众人或者万人听到真理，参与传道和使人成为基督门徒的工作是其中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热心和爱戴。如果我们有这样心的话，保持道德灵性和思想的洁净，热心侍奉上帝，那么第十三节的经文说我们就能够等待新天新地。请看最后一个插图，是的，插图后面的背景就是旧世界制度的末日。当时我们却看到有一群人，大群人呢，却从中得以受到保护而生还。你会是其中的一位吗？所以现在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本身，既然末日已经临近了，我有没有行事明智呢？谢谢。